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3集，首席大弟子。说着，程木从兜里摸出了两个小瓶。自从被秦冉特训后，秦冉每个月会多从林思然那里要一瓶，后来就不经秦冉的手了，林思然没事就直接寄给程木。程木真的很认真地调查过这忘忧的真假，可看到秦冉跟林思然都那么随意，秦冉就随手放在抽屉里，林思然更绝，直接放在垃圾袋里，听说有一次放在班级里还被收垃圾的给收走了。程木就再也不认为他是真的了，而且秦冉给他的上面的草边缘有隐隐的红色，跟拍卖场的不太一样。程木摸出来两个瓶子后，发现程老爷子、程温如还有程管家都挺愣的看着他的方向，他不由顿了顿。 怎么了？ 秦小姐送你这个？ 程管家看着程木手中的两个小瓶。程管家去年不在程家，自然不知道忘忧的事，但最近拍卖场的事情他也有参与，自然清楚这一瓶拍卖出了2000多万。程木木着一张脸，非常老实地开口。 秦小姐不能给我吗？她抽屉里还有一抽屉呢。 陈管家想，这真是气死人的回答呀。陈温如也没有说话，因为他见识过秦冉的抽屉。后面的谈话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，因为程木那句一抽屉，程老爷子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他只是看了程俊一眼。程俊靠着沙发挺懒散的挑眉，语气也是慢吞吞的。 别找我，他朋友的。对了姐， 程俊想起来一件事， 明天有个宴会。 程文如反应过来看向程俊。 你的？ 他不太相信，程俊不像是个会办宴会的人，除了极个别的晚宴，程俊基本上不出席，眼下竟然邀请他。 不是我的。 程俊笑了笑。 我明天让程默把钱钱送给你。 明天正是魏大师请人算出来的时间，京城人多眼杂，大部分人都是魏大师那边请的，程俊这边也就几个熟人。当然魏大师举办的也是这个圈子里很难跻身的晚宴，消息出去，各路圈子里的人都会想尽办法拿到一张请柬。程俊只让了程温如去，程老爷子他没有邀请，毕竟程老爷子在京城所代表的不一般，他平日里跟小提琴协会也没有往来，要是突然去了，这个圈子都要惊起波澜了。程温如看了程俊一眼，看不懂他究竟在卖什么关子。秦冉在楼上练琴，三个人虽然心中疑虑很多，但都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一同离开亭栏。程木把他们送到了楼下，又回到楼上，看向程俊，不太明白，不就一颗假草吗？他们反应有必要这么大吗？楼上秦冉也直接给林思然填了一个京大，林思然这是纯文化课的分数，不占任何加分，去京大没有问题。不过专业问题他还是询问了一下林思然，他拨通了林思然的电话。 选什么专业？ 秦冉靠在椅背上，腿搭着桌子，手里拿着杯水慢慢地喝着。林思然那边跟他爸妈讨论了半晌，然后选了金融。秦冉还能够听到林爸爸在那边嘀咕着园林绿化。通完电话，秦冉就在林思然学校后面选了金融专业。填完之后，秦冉的电话又响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，是京城本地的来电，响了几声又挂断，然后一条信息发进来。 你好，我是戴然。 戴然呐？秦冉眯了眯眼，是秦宇的那个老师，他看了一眼没有回， 把手机开了静音，继续去练小提琴了。电话那头，林思然打完一局游戏，语音里班长在说话。 林思然，你在京城吧？把信息给我，我明天去学校帮你填。 林思然开口。 不用，冉冉帮我填了。 说完这一句，林思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好像还没有跟秦冉说他的考号、学号跟身份证号吧。那秦冉是怎么帮他填的报考志愿呢？与此同时，京城沈家，秦宇在外面接电话，沈老爷子看向林婉，压低声音： 那秦冉真的是高考状元？ 林婉神色复杂的颔首。沈老爷子不知道秦冉跟林家的纠葛，只是笑笑： 有时间请他来家里吃饭啊。 每年都有一个高考状元，不是每一个高考状元都特别厉害的，但大部分都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毕竟实力在这儿呢。听着沈老爷子的话，林婉拿着筷子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低头笑笑，没敢跟沈家提他跟秦冉之间的矛盾太深，已经解不开了。两人正说着，秦宇已经从外面进来了，手里还有一张烫金的请柬。沈家人跟林婉都看到了。 是我老师的电话。 秦宇把请柬放到桌子上，笑道： 戴老师。 听到戴然，沈老爷子语气缓和： 啊，是让你去协会吗？ 京城这个地方水深，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全军覆没，如同孟家，连得罪了什么人都不清楚就没了。沈家因为戴然这个圈子，也慢慢地在金字塔外围站稳了脚跟。秦宇拿起筷子，淡淡开口： 明天是魏大师的宴会，我老师给了我一张请柬，小姑，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吧。 魏大师的宴会？ 沈老爷子听到这一句，不由撑着桌子站起来： 宇儿，你怎么不早说，也让我们给你准备一下礼服跟造型师啊。 沈老爷子说完，直接看向林婉，语气非常柔和： 啊，你待会儿带鱼儿去看看高定的礼服，造型师也要重新找一下。 秦宇接触的大部分还是戴然的人，不知道京城的势力分布。京城水深，秦宇现在接触到的也不过是浅浅一层，自然不知道更深一点的是什么人。不过看沈老爷子这么在意这个宴会，比当初戴然举办宴会的时候要上心不少倍，秦宇有些意识到魏大师可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不一般。他不由捏紧了手，这个暑假他一定要考到六级，拿到新学员的第一，还有 M 州的通行证。翌日下午五点，李秘书从外面推门进来，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： 大小姐，你晚上七点有一场宴会。 陈温如放下手中的笔，嗯了一声，然后伸手按了一下太阳穴。李秘书点点头： 造型师半个小时后到达，我们直接从公司出发。 他安排一向合理，陈温如没有意见，接过他手中的请柬，翻开来看了一下，看到请柬上写的名字，他微微眯眼： 魏林。 就是魏大师，小提琴协会的。 李秘书已经看到请柬，解释： 啊，我知道，很厉害，很低调的一个人。 陈文如合上请柬，他站起来，若有所思地说道。他只是疑惑，程俊怎么会给他魏大师的请柬呢？程俊他看起来也不是多有音乐细胞的一个人，以前也没有听说他跟魏大师有来往，倒是徐家听说有个对小提琴十分感兴趣的，跟小提琴界有些来往。傍晚，林婉跟秦宇盛装出席，他们到的时候，酒店的停车场已经停了不少车，跟秦宇一年前见的一样，不是不好惹的车牌，就是大面积的豪车。 酒店大门处依旧铺着红毯，两边站着保安。秦宇腰背挺得很直，两人跟在戴然身后，把请柬交给保安，然后走进去。去年他跟林婉被酒店保安在这里拦住，告诉他正门不能走。今年他已经能步入这种层次的宴会了。宴会排场盛大，林婉跟秦宇一进去就能感受到，两人在京城参加过最盛大的宴会，就是当初戴然的那场收徒宴会。可比起现在，小巫见大巫，大门边还挂着魏大师收徒的海报。 魏大师收徒了？ 林婉多看了一眼，不太相信。 他当初连你都看不上，还能收到谁？ 沈家人都知道，现在秦宇是清秀第一。很快林婉就看到了中间的一行字，魏大师首席大弟子秦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